大家好，我是王岩。 大家好，我是静理。 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报个喜讯啊，静理参加的小程序比赛获奖了，静理跟大家炫耀一下。 虽然只是个三等奖，但是其实这个整个开发时间也就一周多的时间嘛。 先说拿了几等奖吧，先说什么奖项吧。 就是华东赛区三等奖。然后其实 有奖状， 有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开发时间不是很长嘛，然后就是因为前后端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说我还挺满意的。 恭喜恭喜。 那就是我们这期的正题吧。 最近我开始用回微博了，因为我发现很多播客界的前辈们都在用微博，那我也跟着一起来用，关注了很多业界的前辈吧，跟他们学习一些经验也好啊，加一些互动也好。我发现推特跟微博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感觉到了吗？这种不同。 首先你用推特你需要翻墙 啊，这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使用习惯上，就是比如说你在体验上有什么不同吗？你感觉 啊，因为我喜欢微博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热搜， 就是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种是吧，它有一个实时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现状。 对，主要是明星他在微博上的动态比较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 一个点。 对， 其实我以前对微博有很多的看法吧，偏见，比如说觉得微博特别那种营销性特别强，包括它的那种内容也好啊，包括评论也好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用过微博了，这回用回来发现感觉还不错。 你为什么会觉得微博还不错？ 可能我这回用了一个第三方的播客，第三方的微博客户端，可能跟它原生的客户端相比干净了不少，显示的内容也比较称心如意吧，比如说你关注了什么就能看到什么。而且有最大的不同的一个是我对微博的以前一个定位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比如说我认为微博这种粉丝也好，粉丝，因为我本身就讨厌粉丝这个词儿嘛，因为我觉得你关注一个东西，你因为粉丝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种特别弱化自己啊，你说一个东西我崇拜你我才去关注你，反正可能粉丝跟一些明星啊跟一些综艺这方面挂钩，而不是一种你说的好我去看你。比如说知乎国内的话，国内知乎这边就弱化这种粉丝也好，因为在国外可能它叫 follower， 叫 following， 就是我关注你，我关注着你，但我不代表我是你的这个铁杆粉啊这种。但是我发现微博的定位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一个营销的一个平台，它的后台的数据有很多就是教你怎么去营销，让你怎么去涨粉，让你这个内容怎么能更快推广出去，这是它起家的东西。我原来可能更多的想让它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或者更干净一点，这我理解错了，微博本来就是这样起家的，对吧？我总不能说让一个小学去教中学的东西，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对它定位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如果微博的话，你觉得你看到了很多内容，这些内容很多都是你自己去关注的，你可以控制你的时间线的，你的内容可以让你自己去掌控的。如果你使用一些第三方客户端的话，你的体验会更好。我觉得在我的这段时间从重新回到微博之后，使用体验还是不错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信息量跟推特差不多。这是我对一个微博的一个看法吧。以前呢是一个比较有偏见的，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发现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其实你对于微博的这些体验跟你关注了哪些人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 其实微博里面有很多的 营销号也各有特色，虽然说它有可能是奔着流量去的，但是有些它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甚至有些干货。 对，它就是把营销这个东西明着来说了，而推特可能说这方面它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对吧？他就靠这个起家，他就靠这个挣钱。 嗯，推特也是我最近才开始用的，然后他对于这个跟微博的不同，我觉得应该是微博的话我关注的都是一些名人，然后推特的话就关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而且就是推特的话 这个应该恰恰相反，因为推特上你可能是无国界的，你可能关我，比如说我关注会这些公司的一个领导层，或者苹果像谷歌这样的一些领导层他们的一些发言，像伊隆马斯克像特朗普这样的一些人的发言，我也更关注这些，更多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话很有分量的人，业界的比较前卫的人。而微博可能就是你除了一个朋友圈之外大家另外一个可以说话的一个场所，这方面可能跟你恰恰相反。嗯， 你可能关注的都是一些国际名人，像我推特里比较喜欢看他们就生活中更真实的一面，像微博就是因为有很多同事同学嘛，所以说他们展现的东西可能和朋友圈也比较像， 嗯， 但是推特就更加真实一点，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很多心里话，虽然说他们说的就有很明显的就是 攻击性，不那么政治正确了， 加引号的三观不正，但是这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嗯， 他们不可能把这些发到微博上去。 嗯，很真实，人都喜欢看真实的东西， 而且很有趣。 嗯，而且你会发现推特的没有点赞这个概念，不仅是推特，你看很多国外的一些产品他把这个点赞的弱化了，而且评论也很弱化了。推特这还不明显，像 Chrome 不是有喜欢吗？ 哦，喜欢他的喜欢更多的是一个收藏，我收藏你这个，等我以后我整理出来，我可以通过这个分类，我可以去看。它不像微博，就是点赞，我点赞把你点起来，你可以点赞，点赞的多的评论可以放在前面。 微博也有收藏， 但它跟它不一样。微博你用过收藏吗？ 还真用过。 经常用吗？ 像点赞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会再看了，我会点赞。 你看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那个第三方客户端微博的，叫墨客，它上面会写，就是你点赞，它会一种机制嘛，它给一种机制，你点赞的时候，它会选择是把这个点赞理解为收藏，还是说把点赞仅仅理解为点赞，它是这个意思，它有这样一个考量。就是它会弱化你评论的人也好啊，或者说是参与者也好，就这条微博包括这条推特，我发完之后我的内容就是这条话，这段话甚至是我这个人，你的一些评论也好，或者一些点赞也好，在推特里是被弱化的。 我倒是觉得这反而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一个关系。点赞的话，你可能只是想鼓励作者，说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真好，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点赞，然后仿佛我受到了鼓舞。如果你点了收藏，其实是你觉得这段话对你有用，或者说你以后要将要再翻出来看，所以说你点了收藏。 嗯。嗯， 我觉得这个分开是比较好的，如果合在一起反而就是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就不太明显。 嗯，所以推特没有点赞吗？它就是当收藏用的，它不设计点赞，它不想让你点赞，它为什么要让你点赞？就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爱点赞，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爱当粉丝，对吗？ 点赞的话其实就是你觉得他说的好，但是你评论呢， 你觉得说的好之后 可能没有话来评论， 你觉得说的好可以转发， 你为什么要点赞呢？就是我觉得好，比如说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你可以点赞，它是一种啊你这个不错，微信里面有转发的概念，我就说微博里你为什么要点赞呢？ 我转发的话，假如我点赞的一个，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认为他好， 嗯， 我转发了别人就知道了， 嗯， 所以说我只想偷偷点个赞。 你点赞也是能看到的，时间线也能看到的。 那只有他也关注了，他也看到原博了， 哦， 他才能看到我，这个概率很小。 哈哈，这我倒不知道。 对，如果说他也关注原博，他看见我点赞，那没办法了。 嗯。 所以说，也许我这个人就比较低调，我不想发微博，这也有可能。 这个可能跟我想说那个 Pro 呢还不太一样。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对比知乎跟 Crow 也是一个外国版的知乎，或者说准确来说，知乎是一个中国版的 Crow 嘛。他的那个，你去看他的网站，他的评论就非常少，甚至都没有评论，但他也有这种 update。还有这个 Downdate 这样一个跟知乎差不多嘛，但它的评论就特别少，但你反观知乎你会发现评论非常多，这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我输出一条内容会有人评价我的这条内容，而国外就不支持这个东西，而国内可能非常支持这个东西，非常支持你来人互动。 你说的 Crow 我用的比较少，但是我知道知乎像一个比较专业性。 其实这个啊，就打断一下，其实你如果用 Crow 用知乎用不用评论多不多也好，你得想评论多不多到底好不好，其实并不好。你看知乎的评论现在很难看下去，我现在真的很少使用知乎，就是因为评论可能真的很可怕，这种可怕可能说的他在抬杠了，他说的没有道理，对我这个答案也很多，甚至都是人身攻击，我不想出现这些评论。他评论很多都是无效的。 你可以光看答案不看评论。 这样有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人为什么爱看评论？ 我觉得这跟你说的 Crow 和知乎的内容有关系，答案的内容有关系。如果知乎他回答的是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其实他评论不会有太多。只有在引发热议的时候，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要沟通的欲望、交换意见的愿望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评论。 嗯， 我发现这种评论一般很多， 比如说都是666这种，说的对， 不， 没有营养这种评论。 像你发现666，像什么那个老铁没毛病这种都被折叠了。我说的不是这种，我说的是 陈独秀那种评论也有很多。这种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这种千篇一律的评论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不，我倒说的不是这种评论，你说这种评论在微博其实挺常见的。 嗯。 但是知乎呢，就它很多有很多评论的答案。 嗯。 一般都是他在讲一个故事。 嗯。编故事。 分享体验也不一定是编的。 嗯、差不多。 但是就是他这个故事很想讲一个，比如说有争议点的话题。 嗯。 然后让人看了很气或者很心酸怎样， 就 然后 挑动情绪嘛，他为了传播嘛，为了让更多人来看， 所以说这种评论就会很多。然后他的评论的作用其实是，就为什么你想看评论，就是因为第一你想看看网友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嗯，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评论可以和答案的作者互动，所以说很多人就会问作者他的现状是什么，他想知道故事后续， 嗯、 他很好奇。 嗯嗯， 有的作者他就会回答， 嗯， 所以说就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猎奇心 是这样一个作用。 嗯，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回答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问题的话，除非你真的对这个答案感兴趣，你有类似的疑问， 嗯， 你可能会在后面回复，或者说你想看看评论，大家都是， 嗯， 也有可能就是你对这个答案它里面有些东西不太明白。 嗯， 然后评论区会给一些科普。 专业内容是有时也会有民科在下面给专业人士做一个定义，说你这不对，我这才对啊，这种也有。 那你这个拦不住。 嗯，所以说 大家这都是 嗯， 可以互相交换看法。 所以说评论可能它就是为了它运营网站的人更多的增加 KPI 嘛。其实我认为个人认为评论没有必要出现，你回答问题我觉得默认就应该关评论，不应该有评论，你看的是内容，你为什么要加评论呢？对吧？比如说我一开始特不明白为什么 Crawly 点赞那么高，不叫点赞，他那不叫点赞，点赞就叫 update， 我支持，知乎现在叫赞同也差不多，他不用赞这个字，赞这个字特别不好。我就搜这个答案，为什么 crawl 说，哎，我不支持点赞，或者赞的人很少。我这里查到一个答案，说人们为什么，不评论，或者说大主关闭评论，就是说，他默认为评论 crawl 答案和博客的人缺少这种社交技能，缺少某些社交技能。因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出于好奇，他在 crawl 里提出问题。如果他们认为有可以提供他们的东西，那答主可以回答他们。如果他们从答案中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同意这个答案，那么他们就进行 update， 他们赞同这个答案。如果他们觉得这个答案可以帮助他人，那可以在社交媒体或者博客上分享这个链接，分享这个答案。而只有在这个答案需要评论，需要建议改进，或者说啊，你这个答案写的真好的时候，才有必要说加评论，你才有必要写评论，对吧？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写了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它没有声纹并茂，它没有评到真没，它又没有照片，那我觉得我再给这个答主建议说啊，你加一下照片，那好，我可以加一下评论，这也是为了让这个答案更完善。对吧？而且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评论它并不友好，而且甚至是无意义的，比如说人身攻击，比如说不尊重的言论，对女性的不尊重，比如说你说了一个事儿，然后你说了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然后下面人回复你，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或者我觉得这不是真的，或者说我身边没发生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这是假的，你这是不对的。那这个就是各个人之间，因为个人经历的不同，他总觉得要有自己的舒适区，而觉得别人他没见过，所以就觉得别人不存在，别人这个事不存在。然后还会有一些言论是嫉妒的，或者是仇恨的言论，他觉得这个答案不值得赞同，那他就觉得会发一些言论评论去打压这个答案。 我觉得你不能因为很多答案， 就是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人们没有这种讨论的礼仪。你如果你的答案输出了一种观点，好，那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这个答案会被人喷，会被人赞同，会有人赞同你，肯定会有人赞同你，但更多的是有人来喷你。你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了吗？你做好心理准备，你可以开评论，就这么简单。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前一阵有这种杠精的这种词儿出现嘛，就大家就觉得你在抬杠嘛，对吧？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之后，我现在就很多人怎么说，劣币驱逐良币嘛。很多优秀的答主，他我不在你这社区了，我会找更小众的社区，我会找那些戾气更低的社区，我不在你这玩了。我现在很少上知乎了，因为我可能觉得这个社区不那么友好了，或者说它没有一开始最那么强的支持性，就这样。 我倒觉得你不能因为评论里面有很多不友好的地方你就进了评论，因为虽然说你刚才提到评论它有可能一是抬杠，第二是人身攻击，对吧？现在其实知乎对于这一些东西它也有一定的反馈机制嘛，他会，你可以举报，然后可以折叠， 对。问题有500个评论一块过来的时候，你折叠不过来，一块谩骂你的时候，你手动再去折叠， 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身攻击评论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网友会站在相反的一边。他们就会帮助这个答案的作者去反驳那个人身攻击的人。你不能因为他有了这个想法你就关闭评论。 因为评论里面还是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分享一个比较悲情的经历的时候， 嗯，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至少有让我感到很多网友都有温情的一面。 嗯， 他会安慰这个答案的作者。 嗯，但他不去考量这个故事是编的还是不是编的，赚眼泪这种答案特别火，高赞特别容易， 这你没法考量， 很容易考量，你这个没有任何细节或者说是特别特别那些点，比如说女性然后被欺压或者被家暴这种，就特别凤凰男这种素材特别容易出现，挑动人的情绪，还有城市农村的对立怎么样，特别容易被对立被设计出来这种答案。 但假如说你要是以一个简单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嗯， 假如他既匿名了， 嗯， 而且就是讲述这故事又非常朴实， 嗯， 你就当真的看， 嗯， 你说你看评论的时候， 嗯， 你看大家都在安慰这个答案的作者，这个作者也没说请求关注，也没说要募捐啥的，你就当真的看，你会发现就其实还 挺友好， 让人心一暖。 嗯， 然后就算评论里面有很多就像那种杠精啊，然后人身攻击之类的，你会发现网友会， 你太高估网友了，可能 就网友真的会， 所以你觉得网友会， 你会发现网友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嗯， 他们会就是争相去反驳那个就是出现不友善评论的人。 嗯，所以你觉得你相信他的这种社区净化、自我净化能力，他是一个向着对的方向走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早期的时候，其实某种某他这个社区发展到某个用户量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的乱，就是很多像那种有争议的话题都容易在底下就是争吵起来。 嗯， 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可能是网友的素质在提高吧，就是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尽量不人身攻击，就事论事。 嗯， 可能我回复了你，我回复了几十条，我就坚持我这观点， 嗯， 然后你就坚持你的观点，但是大家都是友好讨论。 嗯，行，我可能跟你玩的不是同一个知乎，我觉得用户水准是在下降，可能你觉得是在提高。那这样我这样聊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事儿啊，你要弄明白，就是我写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属于谁？这个答案是属于你还是属于这个社区？甚至说，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知乎，有一个什么，他每周会出一个报什么玩意儿的，就说你没有删除答案的能力，那个权利，就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好，那你不能删。我先说他为什么要删啊？他可能在题目描述里写了一些个特别私人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有回答者了，已经有答案了。啊，知乎说你不能删，现在这个答案已经不属于你，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你了，属于我们这个社区，属于撰写答案的用户了。这个我就觉得不一定吧。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啊，我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谁？我写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又属于谁？如果说这个问题属于提者，那你就不能删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答案属于我，我就有资格不要评论，对吧？知乎也是这么做的。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 嗯， 属于社区， 嗯。你觉得问题是属于社区的？ 对，这个答案 是人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提出来这个问题的，不是社区提出来的。 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嗯， 如果说你这个问题问出来，然后你当时，我们想一个特别极端的情况吧。 嗯。 你设想这样一个情况。 嗯。 你问一个问题。 嗯。 然后下面，你既邀请人，也有很多就是那些大 V 给你就是写答案， 嗯， 而且人家非常用心的在写。 嗯。 就干货满满，大家也都 很少有干货满满的答案了。我现在发现了。 你就先这么设想。 嗯嗯，行。 然后大家都积极性非常高，然后争相回答， 嗯， 几千条回答。 嗯， 你有一天，哎，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删了，嗯，人家的答案全都白写。 嗯， 你觉得这是不是特别不好？ 嗯， 所以说他可能说是改良一下，我敢保留这个题干，我题目描述去了。 你可以编辑问题吧，我记得是所有用户都可以编辑问题、 嗯、 对吧，对，你可以把私人的部分全部去掉。 但他可能那个，我看他那个战报说不能那么干了，要保留，全部都保留。 他也许可能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把问题我全换了 啊啊！ 你把你当时说我不想提原来那个问题了，我全都换了，意思都变了，那肯定不行。 嗯， 他就怕你这样，他也没法用一种特别智能的方式来判断， 嗯， 你是不是把意思都换了？ 嗯，你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提这个问题，问题属于社区？ 对， 嗯， 我觉得答案属于作者。 那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说。因为你提问我觉得要比答案更重要，你提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虽然说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但你可能你出来了一个新的视角，你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这个要比答案更重要。但是呢，这个提案反而属于社区，答案属于个人，就很矛盾，很困惑，让我。 你说是这个道理没错，但是这个问题、 嗯、 他问出来了，然后提这个问题有价值，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答案。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就比较优秀的回答，它其实还不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 嗯。 如果说真的有人用心思考了，有人有好的答案，那才是一个好问题。 嗯。 所以说，也许你这个问题，你问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你用了多大的努力怎样怎样，但是这个答案，优秀的答案一定是用心写的。 嗯， 所以说这个作者是有权利就是对他的答案进行操作的，而且我认为它是一个原创性的东西。 嗯， 它不能被别人任意剽窃或者说是篡改之类的，我觉得不行。 嗯， 所以说它是属于作者的。 提问属于社区，属于所有人。 对， 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以后我再也不会提问了。从我个人角度， 为什么？ 我觉得问题是属于我的。 那你想删就删。 对。 就你， 因为可能 我提到一个比较、 嗯、 就是比较类似的一个事情嘛。 嗯。 就是你知道微博有一个博物君吗？ 嗯。 就我关注他很多年了。 嗯。 然后他会向网友解答一些就是关于那些什么动植物的问题嘛。你像我发一个微博，我艾特博物君，我这是一个提问吧。 嗯。 你要觉得你这个提问属于你自己，你可以删吧。 嗯。 然后很多情况下，就是博物君他一般回答，他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评论你，一种是转发你的微博。 嗯。 然后在他的微博里面就是回答你的问题。 嗯。 他很多时候他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转发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原博删除了，真的很尴尬，然后网友都很气愤。 嗯， 就是你觉得你挺有理的，你把这微博删除了，是人家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大为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说别的，就人家挺用心回答你这个问题，结果你好，问题没了，是不是很不尊重人？ 是。 所以说你觉得你删这一次，博物君还会再翻你牌吗？ 嗯，我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属于谁？ 就是如果说你问题说删就删，可能还真就没有、 嗯、 没有就是优秀回答者来回答你了。 我说的更多的这个问题属于谁，可能并不体现在啊我说删能删，而说我能改。 那你怎么能保证你改完这个问题还是你原来的本意呢？ 我本来问问题的时候就是要不断修正的吧。 我觉得不是。 嗯。 如果说你改当时你问问题，然后你问的假如说带有你一些私人情绪，你的一些三观， 嗯， 然后由于网友的气愤或者说网友对你的不满之后、 嗯， 你把问题改成了一个就是去避免这种矛盾冲突的一个方向的话， 嗯，让更多人来迷惑， 对，然后他们看答案就会很不解。 其实这种情况更多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隐私上面。 我的题干有很多的私人的内容，所以我要把这个后悔了，我想抹去，就这样。 那需要你本来就有这种意识，你在提问的时候就应该想好， 嗯，行， 就怎么样避免这个隐私的问题。 行，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那也不能了。行吧， 对， 你认为不赖社区，那就不赖社区吧。嗯， 像这属于个人的话，它带来的问题要比属于社区要大。 嗯，其实我想问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从看评论过来的，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爱看评论，然后引到了这个答案，然后又引到了问题，我们最一开始那个问题没解决，就是我们为什么爱看评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微博，我们会看评论，评论里会有点赞，点赞最高最在最前面。知乎也是一样，知乎评论最前面的是赞最高的。我们听音乐，像网易云这种，我听歌不行，我还要看评论，就是我很不解，我们为什么要看评论？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看评论？ 我分别回答一下。 嗯， 就是微博的话，我不是喜欢看热搜吗？ 嗯， 它有很多，就除了假如除了明星之外，它有很多就是社会热点新闻事件。 嗯， 我看评论是为了看网友的一些看法。 嗯， 因为它新闻肯定要事实说话嘛，它尽量不带一些个人主观色彩。 嗯， 所以说我就想看网友的观点。 嗯， 他站哪一边，现在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嗯，其实你这个很容易解释，就是我一条微博的内容，它可以是新闻，它可以是一篇短的文章，但你可能觉得太长了，我看不了。人的这种阅读长信息能力被削弱了，由于社交网络的兴起。而评论呢，一般都很短，那你很短的时间就能了解来龙去脉。所以说你不看长文，你直接去看评论，就为了很快的能看到事情的原貌。你不想思考了，你想把这个思考的过程交给别人，你想让这东西，你想让这个过程让别人替你代劳了，你想省事儿。而且他发的微博很多时候会有图片，会有视频，会有文字，大长段的文字也好，评论大多是文字，而这些文字的信息密度特别高，文字这种载体，所以你能很快的了解来龙去脉，就这样。就人们在变懒嘛，我觉得微博的140字他也不想看了，他想直接看评论就了解事情的原貌，他已经不想思考了。 我倒是觉得微博它的内容和评论的区别就是客观主观，因为我看的正文的内容都是客观的。 嗯， 然后评论我想看大家主观的想法。 嗯， 然后知乎呢，就是我看评论的心理就是假如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回答。 嗯， 我就想看一下就是评论它对于这个回答的延伸。 嗯， 就有些人会进行科普嘛。 嗯， 当然你也许会说它是民科，但是如果是民科也有网友会纠正它。 嗯， 因为用户量做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有这种就是矫正的能力。 嗯，没有没有，这个你倒那什么了，它叫下沉嘛，它本来是一个知乎一开始它是邀请制的，它质量都非常高，当人特别多的时候，它内容肯定是下降的，它本身的这种净化能力又变弱了，质量能力，对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知乎像那种情感类经验类就是那种生活经历分享，这种看评论主要是想了解故事后续。 嗯， 想看大家和作者的互动，想知道他后来咋样。 嗯，你觉得不是一个大家太懒的一个原因，没有独立思考，不是这回事儿。 对，我看评论反而是一种对内容有兴趣。 嗯， 我想看它延伸。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内容呢？ 我内容看完了，但是 你没看完，那有时候你会直接点评论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不会。 你不会？ 我是把内容都看完了。 嗯， 我对这个内容 还想有了解的。你内 容都看完了， 为什么还要看评论呢？ 我对它内容还想有了解，我会看评论，他跟作者的互动。 你觉得作者会在评论里再写内容，而不是在正文里或者答案里微博里再编辑再加内容再让你明白？ 对，因为有些他内容他是有人提问了他才会想起来去说， 说为什么不补充在正文里呢，而为什么要在评论里呢？ 那他需要把问题和正问题和答案一起补充，一般人没有这么做的，一般都会回复提问的那 个。你这个就像是一种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不是最合理的方法，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正规的更能让人接受的文章形式。正常的文章形式应该是我正文里全说明白了，如果说你有问题，好，那我把大家的问题也贴在正文里，当成一个附录的一个形式吧。 有的作者会这样做， 像一个 PS 的形式吧。 有的作者会这样做， 嗯， 但是有的作者在评论区回答完就完了， 嗯， 他也懒得去更新答案， 嗯， 对。但我认为你是对内容有，就是有这种更加探索的这种欲望，你才会去看评论， 嗯， 你如果连正内容的正文都懒得看， 嗯， 那你评论更不要说了，你对这东西，你对这个东西都没有兴趣，你看评论干什么呀？ 我有兴趣，但太长了，我不想看。 有兴趣的东西你不会不想看的， 嗯，你觉得应该会看， 对，是对这个内容本身都有兴趣， 嗯， 才会看评论。我对这个歌， 嗯， 我本来就觉得它很好听， 嗯， 我才会看评论。比如说评论里会说一些就是歌手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是会说一下那个什么，当然我很少看那种就是跟自己有关的，因为听歌嘛，跟就是他的感受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不大。 嗯， 我一般看评论都是比如说，我说了一个好笑的吧，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看中国新说唱吗， 嗯， 然后有一个喜剧说唱人物代表人物三棒子，我就想起我之前听过三棒子和盖唱的一首歌， 嗯， 然后我想知道那个三棒子是不是那个节目里的三棒子，然后就看评论发现是，然后后来我就戳进那个三棒子主页，因为他在评论里嘛， 嗯， 然后去听了他其他歌。 你说的是网易云的评论是吧？ 对，如果说他不在评论里的话， 嗯， 我这些都不可能知道，这满足了我一个好奇心。 嗯你是一个听歌爱看评论的人？ 也不是，我只有对这歌有兴趣我才会听，呸，我是对这歌有兴趣我才会看评论。 嗯，问题是你听歌肯定会觉得好听就会去看，这是100%的吧，100%触发的，对吧？ 嗯，也差不多。 所以不存在说你这歌不喜欢你就切了。 对，所以说这歌， 啊， 不好听，你 听完一首歌，你听完了你肯定就看评论了，100%啊，对吧？没错吧？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说这歌不好听，我肯定不会看评论， 嗯， 或者说它难听到极致，也许会看个评论， 嗯， 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难听。 这很奇怪嘛，这种，我只是听歌而已，你为什么要弄成一个社交呢？对吧？反正我觉得很奇怪，至少我现在不怎么看评论。 其实也比较有效，就比如说有些人会推荐就是这个歌手的其他歌，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个类型的其他歌， 嗯。 你还能获得不少信息， 所以说你觉得这种听歌上的社交是有效的，至少它在评论这种形式上是有效的。 我觉得都是有效的。 对，你是有效的。 我觉得都是有效 的。嗯，不纯粹啊，但我觉得我听歌就是听歌，为什么要看你评论呢？ 你可以选择不看。 嗯，我忍不住啊，问题。 那你说什么？ 他那个999或者怎么样，我忍不住去点，就跟微信出现的信息提醒一样，我忍不住就会点。他就很强的诱导性，你知道吗？就是他故意给你哎一个数字的标识。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出的这些软件都特别爱有这种操纵性，让你赶紧去点。尤其这种999啊，或者是微信的这种红的一，特别爱让你就是告诉你去点去点去点。这种，我怀疑他们也在这些点上埋了锚点，各种。测试才出现这样一个方法，让你去做这个事情行为，去点评论。 他想要用户流量没有什么不对，然后评论其实也挺有用的。 嗯， 其实我觉得它的有效性大于那种就是浪费你精力然后不纯粹的这种想法。 嗯， 因为不纯粹可能只是出于你的强迫症。 嗯，其实这样。之所以看评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这种文字这种载体的优越性，对吧？它很精炼，我看三段文字，视频可能要3分钟，而我看三段文字可能就，别说三段文字，三行文字，15秒、20秒，完事了，省时间，省精力，省眼睛。 文字主要比较方便。 嗯。 它适用于任何场合。 文字是很方便，但是你觉得文字那么方便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觉得很奇怪吗？我们说话的语言体系跟文字体系是一致的，你理解我这个问题吗？比如说我说今天去上班，我写字也写的这五个字，今天去上班，你觉得奇怪吗？ 文字肯定有不足，就是它跟，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文字体系跟我们的语言体系是一套的，它不冲突，完全一致的，你觉得奇怪过吗？对它，就是我举例子，比如说你看过一部小说，比如说像《女医生的故事》，它最近被拍成，前一段时间被拍成电影了，叫《降临》，它那里有七只桶，它讲的就是外星人的语言体系跟它的文字体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就像你说话在说中文，但你写字在写英文，是这样一个体系。所以说我就觉得奇怪嘛，就是人们为什么不会觉得说话一套体系跟写字一套体系是一致的而感到奇怪，就理所当然嘛。你对这个困惑过吗？没困惑过。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困惑的。 没什么可困惑的，因为一直就是这样的，是吧？ 为什么你要说一套语言写另外一套语言？ 为什么我说一套语言就不能写一套语言？为什么有很多种计算机语言？为什么有 Java？ 为什么有 C 呢？为什么不能统一成一套语言？而为什么计算机有很多语言你又觉得很正规很没有问题，而语言跟我们文字的话不一套你就觉得有问题呢？ 因为编程语言你最终的目的是想要去执行它，其实他们的最终的编译之后的机器码是，就是它的指令 是一样的、嗯、你不知道你说到汇编到成机器码是一样的吗？对吧？它只是上层不一样，它底层是一样的， 对，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嗯 然后就和你语言是一样，就是你语言的话你想要把这个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 嗯， 然后其实你说一套语言和你写一套语言是一致的，你能达到你表达心理想法的目的， 嗯， 它又比较简单， 你觉得这样效率最高？ 对，你总不能说就好像你心里想着我要写 C 然后手上却写的是 Java 一样，你累不累？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弱点？你觉得这样是人类的效率， 对， 是一种优势？ 因为你想、 嗯、 想一套语言，你再去执行一套语言的时候，你很累， 嗯， 没有用，它的效果和你就是一致是一样的。 所以人类没有那种能力，就是想两个事情，你觉得？ 有这种能力？ 没有那种能力。如果有，它就不会一样了。没准它不一样。 有这种能力，但是它没有什么用啊！它为什么要这样？ 没准那种语言更加高效，那种文字更加高效。我语言说出来，或者文字也好，它速度不一样，或者哪个更快，它就用在更快的那个领域上、场景上。 你是说你觉得中文说出来比较简练，但是英文写起来更快？ 对，差不多。 其实你作为一个学过英文的人来说，你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你不能同时说中文而同时写英文而已。 如果说假设这样的场景，我说中文，但是我用阿拉伯数字去计数，不是更快吗？对吗？ 但是你要用这个数字来重新定义一种语言。 对。 可以。 对呀、啊。 但是它要花掉你很多精力，而且没有什么用。别人也看不懂，你要去培训别人也去懂你这种语言， 嗯， 然后别人又要花那么多精力。 你觉得汉字好学吗？你觉得中文好学吗？ 我觉得中文不好学。 你觉得中文不好学？ 对， 它本来就很难学。你觉得数字好学吗？你知道为什么计算机会从最上层 C 啊 Java 这些到中间层汇编层再到机器码？机器码还是解释成零一了，因为这样最简单， 但是它会消耗很多空间。 嗯， 因为它只有两种的时候，它要用多种变换去应对你的不同变化。 我如果说我用另外一种符号，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映射过去 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简单的。 嗯，是因为我们计算机没法处理。 你觉得它的单位很简单，零和一。 嗯， 但你要表达一个意思，你需要很多零和一。 嗯， 而且去记这种变化很难。 嗯。可能外星人对这种符号的表述他脑子比较好，他记忆能力比人类要强，所以他用两套。 其实你汉字其实就是零和一的不同组合，你可以理解为这样啊。 嗯， 比如说你随便说一个字你， 嗯， 然后这个字可能就是你为了表达这个意思，然后零和一的不同组合， 嗯， 然后多少个汉字就是多少种零和一的组合。 嗯， 其实它是一个意思。 你觉得是一个意思？ 对。 嗯，而不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缺点弱势而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我是觉得这是人类的智慧。 人类的他为什么要这种智慧？他就是因为他有本身他有缺陷。什么缺陷？就是他没法操作太复杂的东西。什么叫太复杂的东西？就是说像福尔摩斯那种夏洛克那种灵魂殿那种思维殿堂那种东西，在脑子里什么东西都能拿来那种能力，他没有那种能力。为什么我们编程要讲模块化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复杂的，对于复杂度太强的东西我们没有掌控能力。我们要分块，我们用 GitHub 这种协作工具，我们需要更多的开发人员，我们需要中文，很慢的。 我觉得这不是它的缺点。 嗯， 为什么你要发明语言？就是因为你要是都用零和一表示的话，你记不住这么多的变化。就比如说我就算定义了，因为我要假如说我要表达一亿种意思， 嗯， 我就要定义一亿种零和一的组合，但我记不住我想要某一种， 嗯， 某一个字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组合的，我记不住。 那是你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要记住呢？我发明了语言，我用这么多汉字，这种符号已经表达出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已经避免了这种我要记零一的这种就是机械而重复，就是这种就非常考验我对于这种数字的处理能力。 嗯， 我避免了这种，这就是一种智慧。 你觉得是因为我没有任何能力，但我用别的旁路解决了， 对，达到了一样的效果，达到了一样的效果。 嗯， 而且就是人类最大的智慧，我觉得就是发明了计算机，让它可以就是计算很多就是用人脑计算不了的东西。 嗯， 这是人类发明的。 行吧，如果用数字，我觉得肯定会更快。对啊，你计算机也可以很快，只是因为人类达不到计算机那种速度。所以它很慢，你觉得啊，数字很长串，对吧？这是人类的缺陷，基因上的缺陷。 但是你用数字，你用这种就是零一的符号， 嗯， 你用这种那个高电位低电位来就是编码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嗯， 这个是人类想出的办法。 嗯， 而且它靠自然，靠这种它们合成，靠这种合成的这种材料来达到了这种效果。 嗯，反正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就肯定借助第三方，比如说计算机这样的工具去做。 对，只要 本身是自己想做的，但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让计算机来做的。 但是最后他还是做到了， 也叫他做到了。 对， 结果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是的。 嗯，所以你不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弱点， 就像你， 嗯， 如果你作为一个正常人类，你不变异，你可能这辈子都飞不上月球， 嗯， 但是你依靠你的智慧，你依靠这种科技的发展，你能靠飞船上月球， 嗯， 就是上去了。 那没油了怎么办？ 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为它是有成本的。 嗯，所以说在想嘛，就是如果有真的外星人，会是什么样的？我经常在想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就是思维殿堂的能力的人，他把所有东西全在想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什么要什么。比如说他可以把一个图书馆装在自己的脑子里，什么时候想要就把这个书拿出来，立马从大脑里调取这个信息，而且他不需要模块化， 不需要简单处理问题的这个途径，多复杂度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我觉得是外星人最强的一种能力了。如果真的有的话， 但你没办法证明他真的有。 嗯， 而且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可能我们也并不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所以说，这是我一个比较向往的能力，就是用不需要模块化，就是思维殿堂。 其实可能如果你到了他那种地步，他还有很多就是他达不到但是他想达到的能力， 嗯， 那就是更高级别的问题。 嗯，这是一个展望，就是对人的一个缺陷也好，他的一些补偿的一些办法，比如像设计计算机这样的一个途径，都还好吧。刚才谈知乎也好，谈微博也好，谈 Twitter 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对他们有不满，对吧？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社交网络。我们想要一个更好的社交网络，怎么做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讲搜索框不能在哪儿的问题，就是他外国的有一个 app， 我忘了这个名叫 LLI 什么开头，它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软件，在外国很火，他把用户界面搜索框没有放最上边，你会发现国内的搜索框都是在最上边的，包括百度、谷歌啊，不是谷歌，百度、像地图、像微信、像 QQ， 他们所有的搜索框都放在最上边了。 这个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我手够不到，对吗？你觉得不当回事其实很重要。比如说像 你觉得就应该放在你就是手持手机最舒适的一个位置， 不是，只是说我最常用的功能你一定要给我放在我最常用的地方。什么是手机上最常用的地方？比如说我手机中心部分，它一个还有中间中轴线，反正就中轴线这上边是你最常用的，然后其次是下边，然后再其次是最上边，而导航栏搜索栏它放在了这上面，特别不合理。 如果说你放在我没有用过你说的那个 app，我不知道它就是 它放哪了。我告诉你，它放在中间偏下的位置，也是你能够到，很容易够到，第一瞬间就能够到的一个位置，就是中轴线偏下这样一个部位，很好够，比原来的。 但假设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app 上有很多内容，你想展示很多内容，你搜索框放在了一个中间偏下的一个位置，它是不是并不醒目？ 那是你的用户习惯的问题，是你用户习惯了。比如说地上有一个坑，你每回都绕着走，但这个坑填平了，你反而觉得不习惯，你会摔跤。为什么？你的问题，你已经习惯这种不适应。就像一个颈椎病的病人，他每天都不会觉得特别难受，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而他等他每天，他等到有一天他治好了，他会发现，哦，我原来以前那种都是特别难受的情况，我现在才是正常的。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习惯那种不好。 那你想想，为什么很多厂商会把就是 app 的那个搜索框放在最上面？ 很容易想，就是谷歌带的例子，搜索引擎。以前谷歌他们把 PC 端放在搜索框放在最上面，这是一个遗留，从 PC 到手机遗留过来的一个东西。 就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人想过，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OK， PC 上就这么做的，我手机上也用过，但他没有考虑到，哦，我的手应该把最常用的部分分配给哪个区域。 而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到的问题可能也有人想过，但是他试过了发现效果不好，只是你不知道， 他不敢那么做。你不用想别人怎么做，这个不用考虑啊。别人没做是因为不对的问题，你就从自身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最常用的部分放在你最适合按的部分，手机屏幕上最适合按的部分。你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你不用考虑别人以前做过没做过，别人做过没做过，就一个标准，他敢不敢做，他在大公司敢不敢这样特别激进的做，他得到用户的反馈他会不会改，他经受得住这个反馈，经受不住。就这么简单，用户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了，不好改了，就这么简单。你应该培养用户是哪样是对的好的产品， 你小屏手机还不明显，如果大屏手机你去购最常用的部分，这就是不合理的。甭管说以前有没有人做过，你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放在最适合的地方。 那你想到一个问题， 嗯， 你刚才说到了小屏手机， 嗯， 如果说它这个产品就是从小屏手机时代就有的产品， 嗯， 我那时候假如说那时候还没有触屏， 你已经习惯 了 是吗？嗯， 假如那时候它还没有触屏，你搜索框放在最上面，你是用手机按键就很容易够到的一个位置。 嗯， 我已经习惯了。 你已经习惯，习惯是可以改的。 但是这是一个用户量的问题，用户就觉得你这搜索框就应该在最上面，如果你不在最上面，我找不到。 所以说，好的产品设计就是培养你用户的习惯。我甚至要改正你的用户的习惯。只有说一般的产品说啊，我不敢那么做。我觉得用户会骂，不敢大刀阔斧的去改，这是胆量的问题，这是创新的问题。你有顾虑 ，OK， 没问题。你这种用户对你的这种反馈肯定会有，但他们需要适应，他适应一周或者几周，他就适应过来了，他会觉得啊，这样还是挺方便的。你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产品特别特别重要。所以说很少嘛，国内很少有这种大刀阔斧去改的东西，大公司他不敢改，他想改他也得考量我敢不敢改，用户会怎么说，我的上级会怎么说，我同事会怎么说，他顾虑太多了，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其实聊到这个问题，聊到设计好的社交网络，其实聊到这个问题，你设计好的社交网络跟你设计好的手机是一样的。我们的手机其实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手机这个 CPU 性能过剩了，我觉得并没有，它并没有过剩。比如说我就举两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们 APP 之间跳转就按 Universe Link 这样一个过程，它并不是那种特别让你满意的一个效果吧，至少对我来说不是的。我理想那种跳转，它就是理想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先标签页打开，而是直接跳转过去。比如说我这个 app 点开按 universe link 之后，会直接在这个页面直接过去，没有说直接跳一下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会不会让移动，这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移动互联网像 PC 那样过去了，把链接的概念带过来了，你这种移动的这种大家 app 各自为战的这种趋势就很弱了，而且把你的沉浸感提升上来了，让你觉得你没被间断，对吧？还有就是如果说我这个 app 里第二点啊，这是我认为第二点，如果说所有的 app 里有链接，它都应该是 AJAX 形式。什么形式呢？比如说我有一个链接，现在在这个文章里点开了，我不跳转，我不让它跳转，我也不让它跳转，我直接用 AJAX 加载在这个链接的下方区域，这样尽量减少打断你的这种思路，让你更好的沉浸感。 我觉得相比于这个，其实它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嗯， 如果说你在一个 app 里，你可以随意的点开一个，就是在 app 里面随意点开一个链接，它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辨别，就是尤其对于一个社区来说，你没有办法辨别这个链接的质量，就很有可能你会认为这个链接的质量就代表了你这个 app 的质量。就比如说你的用户，他把一些鱼龙混杂的链接都随意的回复在评论里，假如说， 嗯， 然后你随意就能打开，然后你发现，这个 app 里的那个链接点开都是一些我不想看的什么乌七八糟的，然后我就会对这个 app 产生反感， 嗯， 但是你这个要想监控很难， 嗯， 如果说好的一点就是，假如说他发的链接都是你不想看到的内容也还好，如果是违法， 嗯， 广告， 嗯，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你很难监管。 嗯， 而且如果说有人利用这个链接来散播病毒， 嗯， 就他有 circle 注入， 嗯， 怎么办？你是不是很难防御，提高这个防御成本？ 嗯，我是从用户体验上来考虑这个事儿。 其实用户体验没有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 你觉得用户体验可以被这种牺牲掉，被你这种担忧也好， 没有 牺牲掉。 当然你要有更多就是更好的办法去改善这个问题的话，它可能需要成本。 嗯，你觉得这种，我说这种比如说像 APP 之间跳转用链接的形式，就是说嗯，网页链接直接过去形式，而不是新标签页，还有就是所有 APP 之间的链接全用 HS 加载，在技术上很难实现。第二个肯定是好实现一些，毕竟它是一个 APP 一个链接都在它自己体内 APP 内，第一个可能比较难是吧，好像没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没有 一 家。 第一个你要是跳转到网页， 不 是应该它技术上好实现，但是如果你说你要跳转到别的 APP，你需要它开放接口。 嗯， 它如果不开放接口，你是没有办法获取。 你理解成现在的 iPhone 上的 APP 跳转之后，它不是那种嘚跳一下，而是说我第一个 APP 慢慢你点开那个要跳的那一下，第一个 APP 弱化了，渐变了，渐渐消失，然后第二个 APP 立马冒出来那种形式，或者像把 APP 当网页一样，你点了之后变成它可能会有进度条，可能会没有，直接就过去了，没有跳一下，它把跳一下删除了，这种 跳一下恰恰是你调用那个 APP 你需要调用它，懂我这意思？ 嗯， 就是你进度条的话，就是因为说它调用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用代码来实现你打开那个 APP 的过程，你打开那个 APP 是嘚一下跳出来，然后你跳过去也是嘚一下跳过来。 嗯，这个跳是只是一种形式，我可以不跳，我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告诉你我跳了。 但你怎么做到，就是你点开这个 APP， 你作为一个就同一个操作系统下的 APP， 你点开都是嘚一下弹出来，都是嘚一下弹出来。 嗯嗯， 然后你要是想切换 APP， 它当然都是那样，就是 为什么？ 它是 这是你的习惯认为的。iPhone 以前有 Home 键的，现在没有了，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没问题？ 你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 嗯， 就因为它调用的话，你这个 APP 将会怎样打开，它调用的时候就会怎样打开。 嗯， 你那样跳转就是 我可以规定它怎么打开，我可以规定你这样连接桥的话，我可以不用常规那样打开，可以吧？ 嗯， 你觉得它打开的形式是这样的，然后我跳转的形式也要跟它打开的形式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人家只是给你开放一个接口，一般都是这样的。 嗯， 你跳过去就会直接调用那个 APP， 然后那个 APP 直接打开，对吧？ 嗯， 这个打开的方式你没法定义，除非。 我就说平台来做这件事，苹果来做这件事，不是手机开发商，不是开发者来做。我是从手机厂商角度来说的。 我觉得它可以做。 可以做。 对。 嗯。 就像之前不是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调用一个 APP 然后再返回，以前没有这个。 嗯。 然后现在可以通过左上角返回。 嗯，对。 这是他做的。 对。 他可以做。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作为一个 APP 的开发者，你做不到。 嗯。这是从刚才我聊了社交网络角度，聊了手机角度，都是想让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层次嘛。其实还有一个内容特别重要，但很多人忽视了，就拍板。我文章的展示内容，我觉得现在手机上都是一个字体吧，什么字体我没有查，反正都是一个字体，是黑体还是宋体还是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字体。我在澎湃新闻上看过，他用衬线字体，但是效果并不好。这是我唯一见过的一个，并不是用常规字体的一个 APP 了，剩下都是 同一个，这也可能跟苹果有关系，苹果只做了中文支持的这一种字体，但是你会发现 PC 网络上可能中文互联网上网络上字体的趋同性特别强。你觉得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排版是内容的一部分吗？我们应不应该把排版跟内容分开，用更合理的排版来增强内容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外媒 The Word 他们会有外媒，他们会首字下沉，他们用字母表示嘛，第一个字母会下沉下来，就这种形式。中文感觉现在很欠缺这种想法创新也好，它的字体趋同性特别强。 我觉得排版可以作为内容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必须， 不是必须的。 对， 你是觉得手机这种设备它没有必要阅读太好的体验，所以它不是必须的，直接减少成本，大家都是用一样的字体，省事儿。 我觉得就是你有怎样的需求就用怎样的内容。就是我假如说我需求很高，我需要看有排版的，我希望看那个就是特别能表达这种情感啊，或者说这种就是严肃性的这种格式。那我就用有排版的。然后如果说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没关系，我可以用不排版的。 所以说你觉得大部分人不关心字体？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加进来，我是可以有选择的。并不是说我只能看这一种无排版的。我可以看有排版的，也可以看无排版的。我觉得可以有选择。 有选择，等于说这是一个附加功能，而不是说主要展现功能。 对，我觉得不是主要。 好，我们聊完怎么设计社交网络，怎么设计字体，怎么设计手机。其实这样我们很外行，但是作为一个关心互联网的一个人，谈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吧。那我们最后聊一下 App Store。 App Store 最近前一段时间，也就这几天，正好10周年，那我也回顾了我们的第一个 app，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 app 是微信，2013年开始用的。 那你微信用的挺早的。 经理用的第一个是什么？ 说出来很惭愧，我的第一个 app 是每日英语听力。 现在这个 app 还有吗？ 我看一下，好像还有的样子。但我英语其实很差了。就我也没有坚持下来。 比如说经历了那么长时间，其实 App Store 还是发展的特别好的，到现在的一个场景，你去看到你的一个记录，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记录啊，还有你的 App 的一些记录，你的 App 的一些时间的回忆。 对，有很多就可以想起来很多事，现在有些 App 已经没有了。 已经下架了。毕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但那种 PC 互联网的或者移动互联网那种惊讶，我很少能再遇见了。比如说我第一次拿到智能手机去访问 PC 上的网页，那种冲击感到现在真的很少再遇见了。那种革命性，那种感觉可能现在很少 有 APP 或者手机能给我那种体验了。 对，那时候还记得第一，那时候用的第一款智能手机就是，塞班，S60V5，那时候也是触屏手机，但是那时候需要用指甲点的那种手机嘛，然后那时候手机屏幕小小的，但是那时候用到智能手机的时候，百度就还挺方便的，当时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对生活特别有帮助的一件事。 不是我的那种惊奇性体现在手机那么大的网页，但在手那个 PC 那么大的网页，在手机上也能看，就通过缩放那种都能看到，我觉得那种特别惊讶。 而不是说啊我访问什么特定的内容，而是说那么大的一个屏幕，现在在那么小的一个屏幕上，通过缩放、滑动、滚动能看到，这种惊讶是给我特别大的。 对，它很方便。 嗯，好，我们今天聊了关于微博、推特的对比，还有怎么设计好的社交网络，怎么设计好的手机，怎么设计好的排版，还有 App Store 十年这些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